礼拜二晚10点，玉敏会客室，恩顺清义，陈日君。 咁所以我又收起来潮，我话我中意写最后一封信俾教宗。咁啊，要狠啲嗰封信到教宗手里边咧，我又坐飞机去啦， 交封信俾佢， 加喺手里边。咁啊，写到好长一封信，7月1日。咁咧，即系嚟金钱啊，我要刺激佢啦啊，所以我都讲啲嘢都好冇礼貌嘅啊。但我唔好讲晒嗰啲嘢啊，我讲第一句啦，我话教宗啊，我睇咗你嗰篇嘢咧，我话我哋嘅教宗唔知从边个星球落嚟噶。 恩顺清义，陈日君，礼拜二晚10点 ，myradio.hk 玉敏会客室，千祈唔好错过啊！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好，今日你啊，一望望落去，咦， 陣容鼎盛， 六件啊， 陣容鼎盛， 使唔使咁多人啊？嚇嚇嘅啫。 喂，咁你九合一選舉，梗係 真係九合啊，真係。 啱唔啱啊？ 但係我食米啊，今次我坐依邊啊，唔使食米啦。 咁你九合一選舉，咁啊，即係大家人齊啲，熱鬧啲，個氣氛討論啲氣氛。因為而家 嗱，即係其實咧，九合一選舉咧，我哋冇咗啲民調做參考咧，其實真係大家。看電視亂估嘅啫，即係冇乜根據嘅。我哋有民調，仲可以有啲根據啦。民調冇咗，其實我哋係冇任何根據講一啲我哋所見到嘅嘢啫。 咁你咪睇嗰啲嗱呢幾晚嗱呢幾晚咧，各自候選人咧都即係開競選大會 最後一嘢啦。電視你見到都係喜洋洋噶嘛，佢唔會影響你。 嗱，咁不如我哋講下即係啲活動介紹先。 嚇，活動介紹先啊！好好好， 慢啱先講呢啲問題。 咁你嘅活動啊，你嗰個活動咧？ 好，咁啊，大家有相嘅，睇睇先。 有相啊，第一張相。 唯一嗰張。 你不如你講你嗰個活動先啦。 好啦，咁咧有個聲樂說明會嘅，咁就係二手大學，咁啊就喺高雄嘅，啊咁就喺10月2日星期日下晝1:30到4:30，咁就喺呢個尖沙咀啊，就海防大廈701-703室啊，海華服務基金。咁就由依、這個葉建年博士啊，同阿黃允林老師嚟主講嘅嚇。咁、二手大學咧就喺高雄啦，咁大家都好關注。咁、 喂，呢幾年二手都似乎幾積極喎。 係啊係啊，咁喺依個私立大學嚟講，佢算係比較。 係咯，因為嗰陣時我又冇嗱，即係前幾年我冇聽過二手噶啦，但係呢幾年我成日聽到二手。 係啊。 咁即係證明咧，因為我哋啲唔即係同已經離開大學咁耐，都唔知係咩嚟噶啦，係咪？咁都即係對呢個二手都有啲印象，證明佢真係好積極。 係啦。咁啊，二手大學就本身咧好大個機構嚟嘅，咁佢有老細係鋼鐵廠你家嘅，本來 所以佢工學院啊。 嚇！咁即係就又有本身有醫院啦，醫學院啦。咁就大家比較熟悉嘅二大世界啦，二大世界個二大點嚟就係有二手大學，不過買一盤啦，又唔知賺咗幾多錢嘅又咁啊！二手大學就其實係同二大世界咧就喺隔離嘅啫嚇，咁就大家有興趣可以聽下介紹下，因為佢有啲科系咧，咁其實香港係都冇嘅嚇，咁就 例如 好似一個叫博彩系嘅。 即係澳門嗰啲博彩業嗰啲嘅， 係博彩業嘅講介紹係啦。 哦， 好多㗎，佢呢啲咧有啲細微到咧係啲 model 都有個課程嘅。 係，冇錯， 係啊。煮嘢食都有個課程嘅。 二手有嘅， 煮嘢就即係 二手有嘅，算係咁咧。當然啦，佢就唔係淨係教你煮嘢食啦，係仲要教你點樣啦。呢間餐廳咁香港咧就而家譬如中華。上學院咧，咁其實主力都係教你點樣煮嘢啦。咁喺呢度咧就教你點樣 run 嘅。 要一腳踢咗嗰度中華廚藝學院咪得咯，打低幾個粉餅就可以做食神啦。 要過18盤嘅。好，咁我哋翻嚟啦 嚇。OK 啊，咁啊，即係有興趣台北台灣聲樂嘅，咁就。 聽聽啦，二手大學 啊。咁你仲有咩活動介紹？ 好啊，我冇啦。嗱，咁啊，喂，我哋進入咯，快啲咯。 好。 咁嗱，咁嗱， 講唔講啊？琴日你哋去參加咗嗰個活動啊？ 唔講啦，唔講啦。即係咁黨慶咁食一餐，冇乜特別啦。 黨慶都要即係有啲資訊啊嘛，唔團結啊，大佬。 嚇！ 咁啊，好啊，進入咁開心咯，係咪啊？好開心啦， 咁想係 OK 啊，個氣氛熱鬧啦，做曬大會成功啦。 做曬大會。 OK 啊 ，OK 啊，即係總括嚟講 OK 嘅，即係你話 大家。 你又特別去有咩介紹咁又冇乜啦，因為我真係食客嚟啫嘛，我又 唔係即係都要介紹下嘅，因為呢個喺香港 KMT 喺香港唯一一個即係最盛大嘅活動， 沙圍都有係， 唔係咯，沙圍咁啊慶祝黨慶，咁啊小弟因為有事就唔能夠出席，嗱我並非不團結，我只不過喺香港， 唔使 多謝，唔使特登喺個香港講啲嘢啊， 公器私用就咁嘅， 特登講咧。就有啲突兀噶啦，本來唔係都變咗係嘅。 嗱，怪你專 登。嗱，我真係唔係噶，我真係唔係噶。 得 ，OK 啊 ，OK 啊。 專登呢個大會啦， 多謝。 OK， 咁啊，即 係咁有個造勢大會啦，咁上面做啊，咁啊即係同六都啊呼下口號啦，即係振奮人心啦。 呼籲我哋，亦都呼籲啲人有身份證嘅 有投票權嗰啲翻嚟投票啦。 都係有嘅，即係每誒。記得即係之前咧總統大選啊，個人咧都有順便做埋咧，因為通常都係年底選舉啊嘛。啊，我哋黨慶就一二四，咁啊今次咧就亦都提前咗。 撞正添啦，直情係撞正投票日又係黨慶嗰日。 係啦，冇錯。咁啊，所以咧就通常咧都會順便做埋一個造勢大會，而我哋即係喺香港亦都有不少人咧係有投票嘅權利嘅，即係例如阿三哥呢咁啊。係嘛？咁我亦都知道咧，我哋一班老國腳咧，即係最近攞咗護照呢班老國腳咧， 都翻去投票， 都會翻去投票。咁啊，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守住呢個關鍵的一票啦。 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就每次選舉咧，我都出去投票嘅。 係，即係喂，你咁強調啫，讀書嗰陣。 即係投班長嗰啲啊？ 唔係， 投國生會 嗰啲咯，立委嗰啲啊。 咁即係而家讀完書之後就 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咗啦。 即係唔記得我哋呢個國民黨嘅奶水啦。 咦？ 咁啦， 咁嘅講法 嚇，你能夠 唔識接你喎？ 只要你能夠可以去到台灣升學，都係國民黨做出嚟噶嘛？呢個局面 係嘛？其實咧，即係亦都係啦。因為嘅近年好多香港去台灣，不論移民啊，或者係讀書嘅朋友咧，其實就不少咧就都係鬧國民黨支持綠營嘅。咁其實咧，即係好似阿謝公講啦。咁呢個我哋所謂橋教啊，或者係我哋係俾一個香港人。係嘅優惠政策去移民去移居台灣嘅政策咧，其實都係國民黨時代嘅。 咪咯，係咪？所以即係去到 反而民進黨咧 收縮， 係就限多限制。咁當然啦，係啦。咁講埋句啦，即係當然啦。咁呢兩年大家見到係多咗嚟香港招生啦，最主要因為嗰邊少子化啦嚇， 咪學校多咗，少子化一樣。其他咧就由十九幾間變咗八九幾間， 即係好及。普及化咗啲大學。 以前我記得咧，即係嗰啲要聯考，跟住派去大學嗰啲咧，哇！嗰啲孔廟啊，嗰啲唔知乜春文昌廟嗰啲就冚家陣，又掟波，又俾臘腸孔子食屌咯，搞到孔子都幾唔得閒。 好啦，咁咧我哋就翻主題啦。今日都好多嘢講。 係啦，喂，咁啊，係 咪乜嘢？ 講金馬獎咧，係咪即係呢個即係無啦啦就演變成呢個統獨之爭。咁即係真係好 Q 無辜嗱，嗰個富裕啊嚇，即係呢個咩青春啊？ 紀錄片 佢叫做《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呢個導演富裕啊，咁啊上台嗰度又支持啦，係嘛？咁佢又話。他話咧呢套片咧就好多人都以為係講政治，其實咧更多係講緊青春。青春係好美好嘅，但係好容易犯錯，尤其係容易亦犯錯嘅咧，係期待投射喺人嘅身上，有啲好 Q 文青嗰啲。其實我講完咧，我都唔知我講咩。 其實我都唔明你講咩，不過繼續啊。 佢話呢個不單止對人對人啊，係國家對國家。我希望咧就我哋嘅國家能夠。被當作成獨立嘅個體嚟看待， 咁有咩問題咧？其實 嗱呢一番説話咧，咁即係下邊嗱， 即係如何解讀嘅睇法。 咁當然即係我哋有啲 玻璃心， 啲強國嗰啲就嗱，即係呢老實講呢句咧，呢佢即係呢個富裕講呢大段説話咧，你可以話佢有獨嘅思想，亦都可以話佢喂屌我哋嘅國家而家中華民國。 要周圍被人哋打壓，係嘛？俾人哋抵制，一個咁正常國家，我哋希望大家用一個正常國家嚟睇我啫，係咪？咁但係就俾人解讀成一個台獨嘅諗法。好啦， 其實我一啲都諗唔到有咩台獨嘅諗法。 好啦，咁後來咧就有個咧就喺上屆攞到金馬影帝叫陶門啊，呢條友嚇，咁啊咁佢一開場就講啦，佢話：特別榮幸咧，就再次嚟到中國台灣金馬獎做頒獎嘉賓嗱。咁啊，嗱呢個係接住嘅，即係話佢有心咧，就話 係啦， 你上邊就話嚇啲用正常睇啲國家嘛，喂呢個係中國嘅台灣。嗱咁啊撲街嗱最大問題點啊撲街咧？我唔知道嗱，我都有睇到少少，但係我估唔到最後成為統獨之爭咧，就當然民進黨會操作咯，攞佢嚟係嘛？嗱咁另外咧，如果你留意一睇咧，就係阿傅宇講呢句説話咧，下邊係鴉雀無聲嘅， 冇錯， 唔知點樣去對你講完嘅嘢有反應， 係啦。 但係呢個圖門講完之後咧，下邊係掌聲雷動嘅， 咁大鑊 係啊 ？OK， 嗱，即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好啦，下邊嗰扎都係啲咩導演啊、影星啊，或者一啲美術啊、美子啊諸如此類嗰啲相關有關電影嗰啲工作人員啦、啊。咁佢講呢句説話，中國台灣而下邊歡聲雷動啊，代表係咩嗱？當時即係大會主席啦，係咪？即係李安啦、啊，李安係。一副好無奈嘅樣子，又唔拍手，又更加唔會尖叫啦。但係喺佢背後冚唪唥一紮咧，就又拍手又尖叫。嗱咁樣咧，即係呢個的確係好易俾人操，即係操控喎，操咪操弄啊， 操弄 係嘛？咁、所以即係搞到咧嗱，咁而家就我啱啱我睇到又話大陸就話要禁止呢個大陸嗰啲電影咧參加呢、這個金馬獎嘅。參展因為佢出年六月都開始報名，咁啊金馬獎嗰邊就話喂，我冇接呢個消息，咁但係有消息喺度傳出嚟啦，你知呢啲咪有啦，咁跟住咧就大陸嗰啲無論網媒啊，都係網媒多噶啦，咩環球交報啊嗰啲乜春春報咧就好啦，又話呢個將呢一段説話咧就解讀成一個台獨嘅一個言論。咁啊封禁嚟啦，咁啊好啦，咁啊搞到又話中國嘅領即係中國嘅領土咧就一寸都不能少，咁啊又引咗一大扎嗰扎咁嘅垃圾出嚟啦，即係嗰個咩啊？嗰個叫乜春嘢個？陳小春係啦，陳小春兩公婆嚇、啊、又帶呢、這個解放軍帽啊，咁又成啊，又即係然後其他 衛兵嘅當年嘅裝扮啦、 啊，然後其他嗰啲影視明星啊，尤其是呢、這個即係我都當佢曾經當佢一個算都唔係偶像，我都幾中意佢啊，楊丞琳啊，即係呢個所謂叫咩啊？佢、有另外一個綽號噶嘛，係教主，可愛教主啊，咁啊翻大陸亦去揾食啊嘛，咁佢都。一點不能少啊！即係已經前年啊、舊年就吹過一輪噶啦，今年又再吹啊！即係中國嘅一寸土地咧都不能丟，咁所以咧有個叫做一點不能少嘅一個咁樣嘅 嗰幅圖啦，又係 嗰幅圖啦。咁而家就所有嗰啲影視星咧就唯恐咧就落後於人，就個個都攞呢張圖出嚟咧 表態， 係啦， 爭相去買鞋油。 咁啊個個都話自己一點不能少，冚家產，即係呢啲。呢啲撲街其實唔講有問題咧，唔講係冇問題嘅。但係你講撚咗咧，咁就係好撚大問題啦。而家咧一路講咧，就六營就梗係操縱啦，大佬話呢個咁好機會頂你個肺，我仲唔嗱嗱聲攞嚟？ 選情低迷啦，而家 個選情低迷最好嗱，因為佢喺台灣已經有啲地方操弄呢個所謂統獨議題咧，係已經冇人理佢啦。因為大家冇人感覺到，尤其是呢啲咁嘅縣市選舉咧，呢啲咁嘅統 方首長嘅選舉， 係啦，即係講緊十幾廿年前都仲還可以嘅，有啲今年係完全不管用，但係有金馬獎呢壇嘢咧，因為有電視轉播嘛，有鏡頭嘛， 娛樂氣氛啊嘛， 咁就即係可以操弄啊嘛，兼且有咁多影星，咁呢啲影星。有啲係台灣嘅影星嚟添，咁更加令到咧台灣有啲人咧對呢、這個咁嘅做法咧就梗係好唔滿意啦，係咪？咁啊兩岸嘅網民就梗係會屌啦，係咪？嗌屌年年啊，屌嗌嗌啊嗌啊間年咩娘啲啊間年娘咁啊好啦，咁啊即係嗱，我覺得呢個好無謂嘅嚇，即係咁，但係大陸嘅玻璃心同埋台灣嘅綠營，大家都要操縱呢一個咁樣嘅議題。 咁啊搞到咧就好似好好忙咁大家，咁但係各有所各取所需啦，係咪啊？咁呢個就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好無可奈何嘅位置咧， 咁啊就都講多年㗎啦。咁其實咧，即係每次選舉咧，共產黨咧、中共咧都俾子彈呢個民進黨去助攻嘅，提供呢個彈藥。咁即係 冇計喎，真係冇計。 即係紅綠一家親，其實真係 真係冇計喎。 真係可以睇到出嗰、那個有咁嘅條路喺度嘅。 好啦，咁啊，金馬獎唔講啦。 其實即係其實我去補充下佢，其實呢啲咪頒獎典禮咧。即係正如阿台長寫喺《癲狗日報》寫嘅篇文章一樣啫，你奧斯卡，你睇嚟緊奧斯卡出年一定係串啦，阿參參噶啦，係咪先？係咪年年都有噶啦？即係你奧斯卡嗰啲等等呢啲咁嘅大嘅電影頒獎，即係嗰啲影星啊，都即係不忘呢個乜嘢係嘛表現。愛出位表現下自己，其實呢啲小事一桩。 即係所以傅瑜講嗰段説話，或者呢個陶門講嘅説話。是無需要咁即係介懷嘅，但大家都將佢放到好撚大。 咁但係你即係你最大鑊，你就文化部長，你出嚟講説話啊嘛又。系嘛？ 佢而家唔抽水等幾時啊？你傻啊！選舉啊，大佬啊！ 成箱子彈抬過嚟仲用， 係炮彈都唔係子彈啦。 好啦，咁啊， 你再牽涉到一樣嘢啊！嗱，即係你娛樂圈就即係任你呢個乜嘢啦。咁嗱，選舉之前咧，即係今次九一選舉咧，綁咗十個大公投。 嗯。 OK， 其中一個公投。 公投陣講噶啦，大佬陣有時間講公投， 我知我即係楞埋啊！你娛樂事業同政治體育咧係。管制都比較嚴 啊！明白，明白。 體育嗰邊係嘛？體育新聞又 好啦。嗱，咁我哋講講啦。咁啊，嗱，今晚八點鐘啊，即係差唔多時間啦。八點鐘咧就呢個陳其邁同呢個韓國瑜咧就一場電視嘅公開辯論。 各位觀眾啊，唔該繼續留守睇住我哋天南啊。 係，唔好轉過去住啊。 係啦，講俾你睇錄影算啦嚇，唔該。 咁啊，即係雙方都。備戰啦，咁啊今日呢個韓國瑜都去到呢、這個即係國民黨嘅中央黨部嘅智庫啊， 特訓啊， 咁啊即係同幾位即係專家學者咧，就即係要將佢嗰個理論或者將個論述更加紮實啲啊，揾嗰啲專家學者俾啲意見啊咁嘅樣，即係今晚咧就準備咧呢一場嘅辯論啊，因為咧上一次咧就啲人批評佢啊嘛，係咪話屌咁你又話人入得嚟，貨走得去，高雄發大財咁，屌你乜 Q 都冇。你冇論述，其實論述呢樣嘢咧，來講係要人民聽得明先得嘅。 嗯，冇錯。 屌你講咁大堆嘢，人民聽唔明嘅話咧，其實你嗰啲論述，你係寫篇論文就得，但係你話俾老百姓聽，老百姓唔知你啱乜春嘅。 所以即係今日喺國民黨智庫度取經啦。 咁喺禮拜六啊，咁啊啱啱即係上個禮拜六啦，咁啊就即係嚟咗一場鳳山嘅造勢大會。嗱，呢一場鳳山大會嘅特別之處咧，因為之前三場三山造勢大會咧，就係鳳山、岡山同呢個岐山咧，都係黃金平同埋地方嗰啲派系咧去動員嚟嘅。咁所以即係同埋黃金平俾錢啦，係咪？所以咧，你見到第一場。黄金平系讲好 Q 耐嘢，咁系咪啊？黄金平加油加油，咪俾人屌到扑街啦，系咪？第二场咧讲咗几分钟，第三场咧讲咗两句，吓即系都知道，即系都知道喂呢个 自己丑啊，呢个场主场咪自己， 即系又唔可以话佢丑嘅，咁但系即系佢谂住我黄金平出嚟都仲喺高雄嗰啲眼噶嘛，咁我希望 帮韩 国瑜搵翻啲票，咁但系原来讲完之后俾人屌嘅，咁啊第二场咪收声咯，唔好讲咁多咯，第二场都俾人哇都。七分鐘喎，都俾人屌喎，咁啊第三場咪講兩句咪算咯，係嘛？咁所以即係咁啊，禮拜六呢一場咧係冇任何地方派系，冇黃金平，冇大咖，係純粹係韓國瑜自己一個人去辦嘅，所以冇旅遊車，乜鳩都冇。 前晚嗰個造勢大會好似一個嘉年華會咁樣嘅，係 啦， 佢又播片啦， 係啦，咁佢播片啊，揾啲樂隊啊出嚟唱歌啊，揾啲台語嗰啲即係名歌星出嚟唱歌啊，咁啊揾啲即係喺啲名嘅MC 出嚟做司儀啊，等等等等啊，咁啊韓國瑜出嚟講嘅説話都唔係太耐啫，大概都係十分八分鐘到啊，咁啊其他啲冚唪唥都係一個好歡樂嘅。 咁要提一點咧，就係特別地方咧，佢開場嘅音樂咧係請嚟咧係。兩廣醒獅團嘅舞獅古樂嚟嘅，咁台係 廣東獅隊啊， 係啦，兩廣。 去兩港 正式睇啦，即係台灣通常都係叫兩港嘅，因為廣東廣西啊嘛。係 啊，咁嗰個醒獅團就叫兩廣啦。咁咧就係、是、介紹啲嘉賓出場嘅時候咧，都係用去即係、就是、我哋舞龍舞獅嗰啲咁嘅鼓聲咧，係迎接嗰啲嘉賓出嚟嘅。 咚咚鏘，咚咚鏘咁啦。 嗱，今次咧有仲有一個特別咧，就呢個韓國瑜咧就唔係跟呢、這個，即係唔喺個觀眾席嗰度咧就行上去嘅，喺個後台行上去，因為咧。第一安全問題啦，係嘛？屌你咁多群眾湧埋嚟都，你知啦，係嘛？而家講澳布昂到可能佢俾人暗殺、俾人打咁諸如此類噶嘛，咁所以就 所以你見到咧有兩個特工咧喺旁邊嘅，攞住嗰啲防彈嗰啲嘢嘅。 係咁，所以就即係今次就佢話：，唉，唔好啦，即係唔好經呢、這個，即係喺觀眾行上嚟啦，就喺舊後台出嚟啦。咁所以就 都因為過往幾次經驗話俾佢哋聽咧，即係嗰啲。 太熱情啦！ 太熱情啦！ 即係本來一段路仔預計即係行 五分鐘 咁，結果行咗十九幾廿分鐘，即係變咗個 run down 咧，可能又會搞亂咗啊！咁所以就不如後台出嚟咧，就跟曬個 run down 最好啦。 咁會唔會差唔多去到投票日咧？咁之前可能會有啲即係保鏢啊，或者 身邊而家都有㗎， 有㗎，而家佢哋中選會咧，中選會都係發咗嗰啲即係。中選會係有特勤人員咧保護嘅， 所以你見佢 有防彈衣嘅。 上台嘅時候旁邊有兩個特勤人員， 係 攞係攞住好似總統嗰啲咁啊，攞住一啲防彈嘅裝嗰啲咁嘅裝置。 係啊，同埋佢哋即係已經係發咗防彈衣俾佢，著唔著就你自己決定。 嗯，好啦，咁啊，即係當然中間就。有個小插曲啦，係嘛？咁因為啱啱就吳敦義咧，就有即係講錯嘢啦，係咪？咁啊，其實佢係一個廿零人嘅一個，即係一個都唔係會議添啊，即係喺度傾偈談話，喺度傾偈。咁有人提早即係呢個講黃俊英 即係個撲街。黃俊英呢個撲街，當年即係咁咯，即係類似啊， 即係語氣啊，冇聽過嘅。 得， 撲街好似突然間嗰啲 回望過去嗰個， 係啦，因為有人提到黃俊英，咁黃俊英咧就係即係佢覺得佢即係 走勞工啊嘛， 咁佢即係覺得咧嘅咁樣去咗咧，就即係即係係啊，冇一個公道俾佢，咁佢就氣憤之下咧就鬧即係呢個即係鬧呢個前，即係佢嗱佢冇直接點名嘅嚇，只係話呢個肥滋滋嘅母豬啊，即係豬乸， 母豬有大字。 大母豬， 即係類似係咁啦。 好啦，咁啊，講完之後又唔知點解嗰廿幾人裏邊有人拍咗片咧，就懟咗出嚟嚇。即係呢個年頭咧，其實咧就真係講嘢好小心， 周圍都係鬼。 唉，即係唔知啦。咁啊，總之就段嘢傳咗出嚟啦。咁啊，所以咁啊，韓國瑜即刻就即係要撇清關係啦，同佢割席啦，係咪？即係話，即係佢話。我寧願即係佢話，我唔希望啲人嚟幫我助選嘅時候咧，去講一啲説話咧，係令到即係有人唔高興嚇。咁我寧願係乾乾淨淨咁輸，我唔寧願係肮脏咁贏啊。咁啊，即係咁啊，當然呢一句説話就當晚嘅十點鐘，其實就呢個國民黨嘅副發言人咧。都出嚟即係為吳敦義主席咧就上社會大眾道歉噶啦，咁第二日就吳敦義就自己親自出嚟道歉啦，係咪即係向呢、這個即係肥滋滋啊，我哋講得肥滋滋咧就鞠躬啦，係咪都向社會大眾即係對即係有人聽到呢啲説話受到一啲唔好感覺嘅人鞠躬啦，咁其實咧老實講鞠唔鞠躬咧，你吳敦義都撲街噶啦。喂，佢一定要操縱，一定要操作到咁噶嘛，係嘛？ 呢個係而家嗰件事係講到係話吳敦義唔妥啊，韓國瑜啊嘛，所以想特登搞佢啊嘛。 其實可能個身份問題，大佬你係即係説者無心，聽者有意咁，大佬為 同埋有人煲咧，就係 擺明有心講噶嘛， 唔係 其實有心講嘅。 佢嗰個人嘅性格咧，其實肥滋滋的，但係冇豬咧，真係好客氣同斯文。佢應該係三字經咁講。 大佬 KMT 嘅人講完就話要承認，咁跟住好啦。喂，對家喂，如果喂民進黨咁邊鬥，喂成日都抹黑抹紅抹黃噶啦，咁 你唔使啊！嗱，琴晚呢個鄭宏義嚇喺呢個台中助選嘅時候，喂今日嗱，我今日睇到呢個蘋果啦，即係台灣蘋果啦，就用啊幹你娘龜兒子馬英九啊，直情講馬英九，幹你娘龜兒子，喂呢啲係咩咧？喂佢係一個親綠嘅名嘴嚟嘅， 當年佢係咁做噶嘛？ 嗱呢條契弟，咁喂咁你使唔使道歉咧？係嘛？咁你當年話連勝文肥豬 神豬 神豬，咁你有冇道歉咧？係 啦， 係咪？所以即係嗱，當然吳敦義講呢句説話，喺我哋嚟講都係唔妥嘅，係嘛？咁但係。 道歉與不道歉呢，那個效果其實是一樣的，你說我說吧，他不道歉一樣被人炒作。 其實大家看到層次的分明的問題，有些人是講完啲嘢就唔使去負責任，唔使話道歉，個公道歉向民眾道歉。但係喂有啲嘢喂我哋有啲嘢就係、是、喂有啲嘢喂我哋講咗係承認責任咁樣樣，喂有啲嘢係真係話做得唔好咁啊，就係向公眾啊或者向國家啊嘅群眾致歉咁樣。有時你睇到個層次問題咯。 係咁，所以嗱好啦， 咁或者我講講啦。咁今日咧就總統府前秘書長啦，即係晚九時代嘅阿羅志強啦，咁佢又發文。即係咧，蔡英文咧，亦都係就住呢樣嘢又發言啦，又講啦，就係又話咁樣鬧人唔啱。咁羅志強就話：你邊個批評吳敦義都可以，就係、是、單單即係、就是、批評呢件事，個個都得，就單單你蔡英文唔可以。點解咧？佢當年咧喺就公開咁樣指住阿馬英九講啦，狗 啊，他是狗，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可以鬧人狗，就是多邊鬧，淨多邊鬧喎。咁人哋鬧即係你話得依件唔啱嘅時候，你係咪應該自己公開你自己道歉先？嚇、啊！當年鬧馬英九係狗係錯嘅， 咁所以咧，即係都係 翻唔到轉頭嘅呢啲嘢， 都係嗰句啦。你民進黨咧就一定係喺呢件事上面炒作，炒作上面咧亦都即、就、係、是。 我覺得就嗱呢件事咧，我咧就。可以有即係好似劉志強，我知㗎啦。我因為我從來冇用呢啲嚟話鬧人嘅，不論民進黨又好，或者國民黨，我都冇咁樣鬧過嘅。咁啊，咁但係你民進黨而家出嚟有頭有面呢班人，你邊個冇用過呢啲侮辱性嘅 字句 詞？係啦，去鬧呢、這個鬧人咧。 好啦，喂，我哋唔講嗰啲啦，喂，大把嘢講啊。好啦，嗱，咁啊，韓國瑜出咗段短片啊，講北漂嘅我發覺咧，即係北漂嗰啲。北漂的女呢不是应该不要用这样的字眼。北漂的妹妹仔呢 你又要道歉的啦。 即都是正妹，台湾来说你叫正妹啊，正妹啊，即是找亲那些都是都 OK 的。 咁要找就唔通找施燕咁嘅質素出嚟咩， 唔係咁。 嗱你又要道歉啦。 唔係道歉啦。 咁好啦，一段七分几钟嘅北漂嘅影片呢，就即係赞人眼泪，即係睇完之后即係个个都好感動，咁所以咧就有位住喺桃園嘅自己開車行嘅，即係自己揸開旅遊巴，咁就願意咁啊喺臉書上面咧，10月22號咧就登咗一段咁嘅講，即係都唔係講過一段咁樣貼文，就話咧 10月22號， 我願意提供3部私家車，唔知10部私家車，10部私家車同埋1部旅遊巴，係俾一啲買唔到車票或者係即係負擔唔起。嘅即係車費嘅人咧，係翻去高雄投票嚇。 唔止高雄，南部即係台南咁樣，即係條線。 即係佢總之去到邊就抌低邊啦，即係咁好啦。嗱，佢冇講話你我一定要你投邊個，冇講嘅。 佢直情講到明咧，就係話咧就我係唔要求你係投邊個，你我唔分你係投邊一個嘅。 咁好啦， 都會在嘅。 咁好啦，咁又呢段嘢出咗之後咧，10月22號出，即係理論上如果呢段有問題嘅話。23、24，你要捉呢條友出嚟啦，係咪？ 極其量11月前你都刮到 咁，但係咧就因為嗰條選情都仲係 膠著， 都即係佢估唔到啊！咁啊，越嚟越到即係呢個11月，即係一路到尤其三山大惡啊！呢個大造勢之後咧，佢覺得選情真係有啲問題啦。咁啊揾人去約談佢嗱，你住喺桃園嘅。咁你梗係揾翻桃，即係如果佢呢段文章有問題嘅話，你梗係揾翻桃園嘅警察局去揾佢㗎啦。唔係喎，點解台北揾個中正一分局嘅人？ 中正中山啊， 中正 係中正中正中正府隔離， 係啦係啦，即係中正分局係特登係越界咧去揾呢個人。 跨縣市 係啦， 即係個大公安嘅跨境執法。 咁佢咧，咁佢唔喺屋企喎，咁個老婆同老母喺度。又不知道，不過入到又話啊，我哋警察點樣？我想揾佢揾兩啲問話，咁嚇到佢老母老婆咧，佢唔知佢犯咗咩事喎？屌你無啦啦有差人揾上門嘅冇噶嘛，係咪啊？咁啊好啦，咁啊卒之後來就即係呢位仁兄就同呢個中正一分局咧就聯絡上啦。係咁咧，原來咧佢哋話哦，即係後來記者問啦，咁樣佢爆一件嘢出嚟，記者問啦，佢話中正一分局喎，佢話唔係。 我哋係道德勸選， 係啦，即係第一次聽啲名啊，即係、即係台灣呢啲即係名啊，即係都幾， 即係咩叫道德勸選咧？ 即係平時嗰啲茶水錶啊，佢哋講 係啦，台灣叫一般叫茶水錶啊，即係係咪都入到你屋企咧就揾揾嘢先？好啦，即係嚇嚇你啦，係咪？咁啊，搞到呢條友咧就真係唔敢啦。佢話：唉，我話咁，既然咁麻煩，我都係唔好搞啦，因為咧。中正一分局就話：喂，你咁樣咧，可能牽涉到賄選嘅喎。 可能啫，佢話。 可能 嚇， 佢好強，有機會。 係啦，佢係強地話 係可能。通常呢啲咁樣嘅可能或者咧，就嚇死人。 我哋翻轉嚟再嚟啊！